12月26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博圣地快乐。 今日预告一下我哋嘅节目呢，六点半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Yeah, 是啊，小明喺呢个博圣地个圣诞过成点啦。 冇错，唔知佢过成点呢，到底係开心啊定係浪漫啊 定係 惨呢。 是啊，可以留意一下啦，我哋就会一人揀首歌，就会串联起一个故事咁样嘅一个环节嚟嘅 ,Bumble Back to Back, 就 听到。到底小明有冇礼物收咯， 是啦， 我圣诞。 咁啊 ,Boxing Day 啊，点解 Boxing Day 要送礼物呢， 是。 可以留意翻尋日三成群， 我以為你準備咗啲論文要講添。 尋日佢哋有講嘅， okay, 我記得好似係咪子豪出題目，即係問問題嘛，咁就講翻個典故，點解呢一日要咧？其實我就已聽咗少，但唔好記得，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聽翻重温尋日嘅三成群。 不過我哋騷動音樂咧，每年都有一個習俗，係咪上年係咪 Boxing Day 啊？ 上年係都係 Boxing Day， 我哋自己會交換禮物嘅。係 啦，我哋交換禮物嘅方式就比較特別嘅，通常咧人哋。交換啲禮物咧，就係交換啲屋企唔係應該話啲100元禮物咁樣啦， 有限額嗰啲啦， 嗰啲啦。但係我哋交換嗰啲咧，就係一啲好好嘅個原意、就是，就係即係屋企一啲唔啱使嘅嘢，你轉贈俾人，可能對方啱使嚇，可能啫 ， 可能。 根據上年嘅經驗，我哋可以咧講翻咧我就係送咗幾本書俾阿斌嘅，嗰幾本係我細個買落， 係 嗰啲唔知嗰啲偵探書，帶俾小朋友睇嘅， 冇錯， 係啦，訓練下嗰、那個 解謎啊、 解謎創意啊嗰啲啦， 完全冇睇過， 完全係冇幫助嘅。然後你送俾我嗰、那個，你自己講翻啦。 我送咗個我一送咗盒 board game 俾波成嘅，就兩個人玩嘅，就係嗰啲。嗰啲叫咩啊？嗰啲 角色扮演 嘅游戏嚟嘅，咁系两人要解谜咁样啦。 亦都系玩都冇玩过，我有开过嚟睇嘅，睇过下啦。 我原意就系谂住咧，俾阿波成同佢嘅女朋友闷嘅时候，就两人攞出嚟玩，就增进下感情吓。 而我哋 咁，但系佢两个都冇需要增进感情啦吓， 因 为 我哋、 那個、感情满分啦， 冇乜闷嘅时候啊。就算系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做啊，例如即系睇下动画啊，系啦，玩下猫啊，睇下 YouTube 啊，已经够啦，呢、度都玩、玩成日啦。 咁所以啊，今年我又决定咗啊， 我今年好 会再送呢啲嘢俾你噶啦。 我都好好嘅，我唔会攞翻上年嗰份出嚟嘅。系啦，我做人系好啲嘅， 我都冇， 因为有啲比嗰份更牙定嘅。 唔系啊嘛，大佬唔好啦，我今日袋好细个咋，系咪真系嚟啦？咁快嚟啦，而家嚟啦系嘛？嚟咯嚟咯嚟咯！ 我自己准备咗个袋俾你嘅，因为我知你今日都好似节目前头有啲 party 去咧，咁啊费事你。即系两手揈揈要拎出啦，你今晚使唔使交换礼物啦？ 我今晚唔使。 哎呀！ 哎呀！ 哎呀！ 哎呀！交换先，照交换。今晚咩都好，就算佢哋唔攞出嚟，我都话啊，唔系准备咗交换礼物嘅咩？唉、哎，唔紧要，我准备咗咁样。 有方法嘅，你今晚咪去人哋屋企啊？ 系啊系啊系。 哦，咁得啦。 谢佳怡， 试俾人哋屋企贵咗。 O、okay、K， 但我想讲佢哋而家应该听紧， 系咩听紧咩？ 系啊，所以我估呢一招佢哋应该已经识穿咗。 要啊，你摄咗都冇，譬如你去厕所嘅时候，哎呀，食饱个肚啲唔舒服，入去锁门咧，跟住喺个厕所嗰度揾下个水龙头底嗰度咧， 唔系啊，摆喺直头打开个马桶嗰个水缸嗰个箱个盖咧，塞喺入边。 咁似啲以前啲港产片， 系啊， 有啲咩塞落去先啦，咁 咁样样咯。 嗱。我哋交换礼物，我哋嗰个原则简单，都系屋企揾一啲觉得对方可能会有用啦。其实最主要都系自己冇用嗰啲啦， 冇错。 但系就唔系真系攞嚿垃圾嚟嘅。 我哋有个称号噶嘛，你有个称号俾、這個、 交换废物系嘛？ 系交换废物啊嘛， 系 啦。 但系咧，每一个物件我成日都觉得嘅，佢嘅价值咧唔系在于佢自己本身，在于用佢嗰个人同即系同嗰个物主之间嘅关系。 系 即系我同佢嘅关系，可能佢对于我嚟讲未必有用。可能对于你嚟讲有用啊嘛，即系我哋嗰个概念系咁样样嘅，系啊，好多即系人同人都系人夹人嘅啫，你同佢唔夹，唔代表人哋同佢唔夹，系啦，唔系佢本身有问题，好多时候都 咁啊。睇下我又可以点样运用你呢件送俾我嘅废物啦 吓我咁大概各自都介绍 下先啊，好啊， 系咪要估啊？ 估咯，不如估下先啦。我哋开三个呢一关于呢个物件嘅形容，咁睇下对方估唔估到咯。 系嗱，咁我开俾先啊。 好， 第一样咧，因为知你最近都即系储紧啲怀旧嘢啊， 死啦！我已经估到一定唔系好嘢啦， 所以咧 系 我呢一份俾你嘅礼物咧， 好怀旧嘅， 唔怀旧嘅， OK， 系啦，怀旧嘢嚟嘅， 怀旧嘢嚟嘅， 系啦。但系其实个 concept 同你而家储紧嘅，其实但系都好接近嘅，真系好接近嘅。 OK， 嗱，不过咧。你 cassette 打落嚟做咩？ 我知啦。 你 cassette 打落嚟做咩？ 我攞 cassette 打落嚟听咯。 系啦，呢个攞嚟睇嘅。 哦，冇啊，我冇啊，我冇呢部机啊，抌咗啦，大佬。 而最后咧，就系佢系经典中嘅经典，真系经典中嘅经典。 影视作品 系 系诶系。是你真的亲手录返嚟呀定 係。唔係呀买嘅嗰啲。买返嚟㗎储嘅储咗好耐。 定係电影。 电影嚟嘅。一个系列。超级经典。不得之了。 电影仲要出有嗰啲帶喎。嗰啲叫咩帶呀嗰啲叫。 你估系咩 ?cassette 帶喎嗰啲叫。 录影帶呀嘛。录 影帶 呀 录影帶。 我咁又冇咁衰。 唔系录影帶呀咁都好啲。喂你讲到怀旧同 cassette 帶差唔多仲唔系录影帶呀屋企真系冇啊。 正常都冇嘅。 成日定系 VCD。 啊系啦。 哈利波特七集。 冇咁多集嘅。 Okay. 本地经典嚟好劲嘅。 无间道三集。 咁就 double 啦六集嘅有。 六集本地经典嗰啲咩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道，到噶啦，到噶啦 ，feel 到噶啦。 阴阳路， 我估你，我估到你估阴阳路。不过佢都系三个字，是但系唔系阴阳路， 唔系阴阳。 佢系啊， 系咪鬼片嚟噶？ 古惑仔一至六集， 哇！ 包括有人在江湖、猛龙过江，跟住第三集系 好嘢，好嘢，好嘢。 隻手遮天， 好嘢， 九七战无不胜，九八龙争虎斗。 后面嗰啲仲系咩？我即系、啊、我认知当中头三集 唔系啊，头五集都系用嘅、 okay ， 第六集就冇用到嘅，就咁叫胜者为王。我唔记得个古仔，佢有个古仔嘅，即系最尾佢就冇再用到个三个字嘅排头啦。我唔记得咗点解，唔知系咪 我 净 系知道佢后屘去咗教书啫嘛。 嗰个另一套嚟嘅， 嗰个另一套嚟 嘅，嗰个系咩咧？嗰套另一套嚟嘅、 哦， 即系网上面成日会见到噶嘛， 系、哦、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但系佢去到最尾已经系变咗双战片啦、哦，即系双战片嘅意思，即系咧啊主角 系 郑伊健饰演嘅陈浩南咧，已经即系唔再系早期嗰啲喐手喐脚噶啦， 唔 系喐手脚食脑嘅，即系嗰啲好似做生意嘅角度，双、 哦、 战片嘅我少少形容， 即系一啲商业上去打低对方， 系啦， 点样喺赚钱嗰度赢你， 我觉得系啦，大概咁样，咁亦都有都好睇嘅、 啊， 其实好睇嘅。 我其实都好嘅，你送呢个俾我咧，起码我其实净系睇过一至三集啫、 哦， 后四集我唔系后三集我都未睇过。 后面系几好睇嘅， 咁所以 同埋 咧， 去到胜者为王，即系第六集咧，领衔主演当中有千叶真一啊，千叶真一亦即系呢一个红霸呢个角色，亦即系真人版佐罗嘅 阿 爸，系啦，咁啊，所以都阵容鼎盛噶， 即系呢个新田真剑佑系嘛？ 系啦系啦嘅爸爸，系啦千叶真一， 好多谢多谢多谢 呢个系列劲啊， 好嘢啊呢个 系啊 六集啊，哇 个封 面系好怀旧， 好怀旧噶， 怀旧 呢个 VCD 啊， 我睇下屋企有冇机咧，都有机嘅，有机可以睇到嘅，即系打机嗰啲主机可以睇得到。 你睇阿摄见到只眼灯几大啊？ 一人一集攞去睇啊呢个阿摄。 你知唔知如果同阿摄交换礼物，我已经准备咗另外一个系列送俾佢噶啦。 系咩啊？就系、是 我嗰时连埋呢一 set 一齐买噶， 都系港产片。 嗰、那个唔系港产片嚟嘅，港产栋笃笑， 港 产黄子华嘅栋笃笑， 好嘢好嘢， 系啊，即系旧底啲嗰种嚟。 我屋企都有喎、 啊，系啊 VCD 嚟噶，有出嘅有出嘅，但我唔记得我买咗边几个系列，唔系啊，我话如果我系今日同你交换礼物，我就攞俾你。 佢转头又上嚟你屋企， 佢啱啱即刻第一只手指俾我， 系 手指公啊 good 正咁 啊，最近佢都好钻研紧啊，因为佢好想从头呢个栋笃笑嘅行列啊，准备谋谋紧， 学习一下， 系啦，所以佢又好想煲翻，系、 啊， 但系呢个系列嗰阵时我一见，因为我其实我睇晒嘅，连续睇晒，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呢、這个经典都值得储嘅，咁于是乎就买咗呢个 VCD 翻嚟啦，跟住买翻嚟之后一怼落个电脑度起。隔起到720都冇话你听， 正版嚟啊嘛，系嘛？ 正版 嚟 噶， 正版嚟 啊！但系个问题个像素咧，你而家用啲新电脑睇咧，你搞唔掂。 再加上个 mon 而家16:9啦，以前就4:3啦，系咪？ 好癫噶！我好想知道你 怀旧味咯，咪就系怀旧同剧 set 一样， 系啊， 就系睇嗰阵怀旧味咯。 就系知你近排中意怀旧嘛，所以剧 set 带怀旧，睇戏都可以怀旧。 好好啊，呢、 這个劲啊！成个系列你而家好难揾噶，话你听你出边，你揾翻 VCD 一二三四五六集。 上网睇下有冇人收先。 出去截演啊，都好嘅。但系我睇晒佢先落去。咁啊， 你起码睇第四五六集先啦。咩啊咩啊？ 可能入边系入错咗其他碟喺入边啦，系嘛？ 系啊，里面可能有新， 即 系 好似 细 个咧睇呢个火影咧， 咁入去即系真人版， 系啊，入咗嚟就睇咗其他嘢， 变咗第二啲嘢 咁 啦。 咁啊，我嗰份咯，我多谢你呢份先， 都 好嘅，呢个我未睇晒啊嘛，我未睇晒， 同埋都真系经典嚟噶，好难揾噶。 符合翻呢个主题，我觉得完全符合翻呢个主题。我嗰份咧，三个形容啦，第一都系睇嘅 ，OK， 第二。同 文本嘢嚟嘅， 你将会好有用，文本嘢嚟嘅，你将会好有用。第三就系、是、咧，我哋嗰个主题就系、是、咧，一啲喺屋企用唔着嘅嘢嘛。 系啊， 這個、呢个咧好得意嘅，佢系你会用得着，但系你好快会用唔着。系啦、啊，你而家系用得着噶，但系好快之后你就会用唔着，觉得佢好牙钉噶。 佢系书嚟嘅， 嗯，佢系一本书嚟嘅。 好初头会用得着， 系 跟住，但系你吸收晒里面啲嘢之后就用唔着啦。 系啦，即系若我一若干若干一个时候，你用完佢咧，佢就冇用噶啦。 我知啦， 系咩啊？ 有年期限制嗰啲通胜嗰啲，或者嗰啲睇相唔知咩年兔年嗰啲。 咁我又冇衰到假， 即系一过咗兔年，若干年又去到一龙年咧，就用唔着啦。 但系个概念系近嘅，个概念系近嘅。 近啊，都唔系啊，呢、這个已经好近啦。 好近噶啦，好近噶啦！你嗰啲概念好近，嗰啲有年份分嗰啲已经好近噶啦。 但系因为 唔系通胜，不过亦都唔系运评书， 年历 唔系年历， 冇咁衰噶。 书嚟嘅，睇得嘅，有内容啊， 有噶咯， 有参考价值嘅。 哇，有年份限制啦，都系。 我觉得你收到呢一刻会开心嘅，有年份限制嘅。你有七分开心，三分会觉得辛苦， 会有三分甜添，又会有 三分甜，好啊。 同音乐有冇关噶？ 冇关系。 同运程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 哇 哇，好易玩嗰啲 black magic 咁啊！ 哇，但系啱啱嗰个已经好近喎， 好近噶啦，都系同年，即系同嗱，你谂下有啲咩嘢书，你一过咗嗰个年份之后，你就用唔着噶咯，就即系佢就唔 update 噶咯。 我真系就系谂到星座、生肖嗰啲之外都冇咯，仲有 睇嚟你好少会买呢样嘢。 我真系好少买呢样嘢。 你想唔想我开股啊？ 开股，我想知 道。开股，佢就系一本啊旅游书，因为我知道你好快就将要去九 州。系 九 州，系 我本身咧喺屋企咧系有一本2016年版嘅。 哦，几好啊！ 不过。我觉得我如果真系一本2016年版俾你，就真系实在太衰啦！即系呢个朋友就实在太交唔过啦。 你搞到我有啲内疚添。 于是乎，我就去咗买一本2023-24嘅俾你。 你买噶？ 我买噶。 我系想买噶。 系、 啊。哇！你真系显得我个人真 系 好衰格。 其实点解买呢？我本身呢， 你谂住 其实系因为我唔记得咗喺屋企搵份冇用嘅礼物。 哦。 咁所以我先临翻嚟之前开麦之前咧，求其行开街搭。单喺啲书局度见到啲乜嘢就买啊！啱啱醒起，呢个人准备飞，啱啦咁啊！ 你唔喺你个 friend 屋企执啲嘢翻嚟？ 我有啊！佢你知唔知俾咗啲？ 我好想知啊！我想知你啲 friend 咯。唔系，其实佢我咁样问起佢，佢又真系俾我考起嘅。佢其实都好好嘅，佢俾咗啲好好嘅选择、啊，但我觉得我唔好意思攞走人哋屋企啲嘢。 啲咁好嘅嘢 系啦，因为佢有一个好靓嘅杯垫，咁佢话你攞去啦，唔紧要，我都冇用嘅。咁我话唔好啦，太贵重啦。跟住佢话仲有一个电饭煲未开嘅新嘅，咁我话因为你都唔煮饭，同埋你都真系太贵重，你冇人无啦啦去人哋屋企，跟住开个口就攞走人哋嘅电饭煲啊，系咪先？ 唔系个重点咧，电饭煲本身冇事啊。但你送出电饭煲换嚟古惑仔一二三四五六嗰下又 系啦，就太唔抵啦！我觉得 你可以啱啱翻嚟嘅时候，喂，我用你个电饭煲换咗呢啲嘢翻嚟啊，咁跟住摄喺佢个柜度啊， 咁又唔系咁好嘅，咁我又唔好意思，真系太贵重，无啦啦你上人哋屋企，冇理由咁样攞走人哋啲嘢。 其实唔系嘅，可能对于佢嚟讲，觉得帮佢清感一嚿嘢系开心 嘅。佢话佢唔用噶，佢话佢咁，但系我都冇，咁你可以大可以送俾好多人啦，咁我又无谓攞走人哋嗰啲。 因为我拎翻屋企我都唔用啊。 系啦，我知你唔用， 我就会可能摆咗喺楼上 office 俾。同事煮饭 咁就唔好嘥咗佢咯，所以我就最后冇攞到。 你攞2016嗰个都 OK 啊，其实嗰个好笑啊。 2016嗰个咧，其实我真系有谂过攞俾你。 系咯， 嗰 几好啊，两本一齐啊嘛。 因为2016呢你而家去呢应该冇一样嘢系 贴 合返个现实㗎啦已经。你去到喂点解明明写个景点系福冈唔知边条街有个拉面食点解间拉面冇咗嘅。 冇咗变咗栋商场 啊。我费事你中伏啊唔紧要啊我唔想同你同行嗰位就会怪我嘛你明唔明啊咁 我可以做一个 update 啊我可以影一张相嗱 ,2016 年嘅时候呢呢、這个位置系咁嘅跟住而家见到咁㗎。 都 OK。佢入面好似有介绍到呢、這个新海城入面唔记得系咪你的名字定系边一套嘅一啲景点嘅。 因为 你可以去影下。 我对上一次去九州好似都有买一本即系闪灵灵嘅嗰本㗎。 哦但系应该唔啱使 嘅，应该都唔啱使嘅。嗰阵时去，但系都有真系又睇住有啲概念知道。 但其实你兴唔兴攞旅游书去旅行？ 唔兴嘅， 而家都唔使啦。你都 mark 晒喺个地图嗰度，跟住事前做晒啲 research。 因为咧，我嗰阵时嗰个经验系点咧？好多年前第一次同屋企人咁样去，譬如九州啦，咁啊跟旅游书佢就影咗张相，就哇好有个唔知博物馆咁样，好似几靓嘅咁样。跟住去到现场就见到，咦？ 都唔系咁嘅咁啊！ 佢比我想象中细间好多，因为佢影相嘅技巧 一定影得好， 跟住去到周边又冇乜特别嘢啦，就觉得好似有啲浮浮地。 我旅游书有一个好重要嘅用途嘅、其实我而家都仲会买旅游书去旅行。 系咯，你都有买我知。 因为咧，我通常会点样参考咧？我的用法系有啲唔同嘅，就系、是、例如我每次买一本旅游书跟我去旅行啦，咁然后我去揾嘢食啦，我入嗰间嘢食之前咧。我会睇下本旅游书有冇先。如果本旅游书有嘅话，我就唔入去啦。 哦， 系啦，因为通常都 因为大家都会去嘛， 同埋都劏游客嘅好多时候。咁、我会宁愿去翻啲真系地啲、到地啲嘅，真系细细间，可能唔系咁出名，但系即系你会发掘到啲惊喜咯。 我而家因为去旅行嗰个方法咧，亦都冇带书去，因为其实拎住喺手都唔系太方便。如果你实地啊，讲真，咁但系咧事前做功课嘅时候，我觉得有帮助。因为我而家做 research 嘅方法咧，因为我系以地域性去旅行嘅，即系我系会上网睇咗有边啲地方推介好想去啦，然后我就会喺个地图嗰度咧督晒嗰啲我觉得有兴趣嘅地方，然后咧就会按住个地图嗰个分布，即系譬如我有一个想去嘅点咧，佢系非常之远离，可能譬如我当九州为例啦，佢非常之远离博多同埋天神区嘅，佢好远，咁我就唔会特登为咗嗰个景点特登去嗰度啦。咁我见到譬如原来呢个区域。我想去嘅咧，佢集中晒喺度，咁我就知道我就会 plan 一段时间行程去嗰度咧，就会兜晒嗰个 area， 就我就以空间去分配行程咯。 OK， 咁所以我就通常上网揾晒咧，就督晒喺个地图嗰度先咯。 我可唔可以有一个要求啊？ 咩啊？ 你今转如果去旅行嘅时候，你去到当地嘅时候，可唔可以攞住本书帮我打个卡啊？ 好啊 ，send 翻俾我。 然之后， 即系纯粹系话俾我听，你有攞住本书 去 系啦。 大家要知道呢本书啊， 好重嘅，因为 摆喺心口嗰度哼落去啊，都唔会瘀啊。 因为咧，其实咧，我拣嘅时候咧，佢有两本选择，都系九州嘅。 特登拣本重啲， 本咧就系轻啲薄啲，有一本系厚啲重啲，我就拣咗厚啲重啲嗰本。 里面都加翻啲魔鬼嘅成分喺度嘛。 系啦系啦，咁好似资讯性多啲嘛。 你介唔介意我将佢拆件啊？ 唔 即系譬如鹿儿岛，我系唔会去啦。 成本啊， 同埋坐河熊本我都唔去。 你搣烂咗就你送唔到俾人啊嘛，你唔搣烂你睇完你可以俾其他人睇嘛。 系要去到24年啊嘛，咁我喺24年嘅圣诞嘅时候送，大家都仲有几日有机会。 啱啊， 所以下年我哋嘅交换礼物环节，我有机会将呢本送翻俾你咯。可以 唔使，我都唔去咯。福冈去过啦， 系咩唔去啦？ 系啊， 几好啊呢、這个。你搞到我又真係有啲內疚啊！你特登準備呢、這、一個， 又唔係特登嘅。 其實我本身咧係想喺屋企揾劇集帶嘅， 係 因為屋企以前真係有錯落，即係聽歌嗰啲劇集帶，跟住後屘咧就發現就冇曬啦。即係阿爸就話：，嗰啲舊嗰啲劇集帶聽唔到啦嗰陣時，所以原來咧抌咗。咁、於是乎就係嗰個櫃裏邊咧同步有啲咩咧就舊嘅錄影帶。咁嗰啲錄影帶咧就冇理由俾你嘅，因為嗰啲係我細個嘅錄影帶。 我想睇、哦， 咁冇理由送我細個沖涼嘅錄影帶俾你。 我又真係想睇、哦。唔系，我唔只想睇，我想同大家分享。 你直接出嚟就 po 上， 系啊，系啊，呢、這个喜乐我要同大家分享啊！ 因为嗰张 cassette 带我一路未处理，未将佢数码化啊。 哦， 咁当然其实应该要快啲做嘅，因为你摆得越耐，有机会佢 越嚟越难搞啦。 然后个柜里面除咗有录影带之外啦，跟住仲有 VCD 咯，系、啊，仲有嗰啲， 就系、是、你嗰绿饼嘅古惑仔咯。 系啊，同埋仲有黄子华栋笃笑嘅 VCD 啊。跟住我爸由细到大，唔系我由细到大都知道我爸好中意嘅 Kenny G 嘅 saxophone 嘅 CD。 呢只 你中意呢个啊？不过我哥因为我爸嘅，所以我唔系 唔好攞咗细白啲。 费事啦，咁样如果唔系我就送俾你啦。 OK OK， 都 OK 啦。 咁 OK 啊？ 我觉得我赢嘅，不过整体上 咁你梗系赢啦，大佬冇得输啊呢、這个。 所以嗱，赢咗咧就有奖赏啊嘛，赢咗你就要应承我一样嘢， 拎去嗰度， 记得攞去嗰度打个卡影俾我，证明你有带去，好冇？ 好，我应承你，你都讲到 全程，每日攞出街， 我会影定啲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听日傍晚将会前往北京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会在星期四举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陈国基会在发布会后当日返港。在他离港期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将会处理政务司司长的职务。三名港人在广东省韶关市遇到交通意外，一死两伤。据了解，事发地点是乐昌市，乐昌市位于韶关市北部，是广东省最北面的县级行政区。特区政府驻粤办寻日获悉一宗寻日下午在韶关市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当中一个香港居民死亡，两名香港居民受伤，三个人都是乘客。意外发生嗰阵坐一架内地车牌私家车，驻粤办得悉事件之后，随即派员赶赴当地，为遇事港人同家属提供协助。驻粤办同入境处会继续同涉事港人同佢哋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国家发改委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建议推动更多口岸实施24小时通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提到，目前只系得皇岗同港珠澳大桥作24小时通关，建议喺深圳湾同香园围试行全日开放通关。刘国芬话：深圳湾口岸的货检已经24小时通关，所以有条件进一步开放旅检24小时通关。至于香园围口岸，规划上是24小时服务的关口，建议可以先延长服务时间到午夜12点，再逐步延长至全日开放。他又建议将罗湖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两个连接铁路关口的服务时间延长去到午夜12点，其后再研究在星期六、星期日和公众假期将两个口岸的开放时间延长到凌晨2点。昨日有超过16000架次车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今年第19次刷新纪录，亦创下大桥开通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话，受到港澳公共假期的影响，12月23号至到25号经边检站查验的旅客连续3日超过10万人次，查验车辆45500架次，当中港澳单牌车占64%。边检部门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唯一指定通行口岸，持续增加的港澳单牌车是推高口岸出入境车流和客流的最主要因素。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是天晴和干燥，今晚和听朝云量较多，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和随即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交通情况，深水埗介乎九江街同埋福华街交界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青衣西北交汇处有道路工程，由青屿干线通往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支路去屯门同埋元朗方向嘅部分慢。

陈柏宇怀旧是一种品味 ，festive version 的而且确摆棵圣诞树喺屋企系几有一个怀旧嘅味道嘅。不过最后呢棵圣诞树，我哋送咗俾一个朋友，因为佢即将要举行圣诞舞会，而举行嘅地方正正就系佢屋企楼下嘅会所啊，咁啊啱晒啦，有晒空间啦。最后我哋都有去到呢个舞会添。 在当初隔了班房那走廊，没法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三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隔几千公里，乱发 postcard 来烦你。 马天佑未发生的圣诞舞会，最后呢一件礼物就梗系正啦！只要你找到啱嘅地方，你总会找到佢发挥嘅作用嘅，就棵好似棵圣诞树咁样，最后 bling bling 咁样见人。 的霜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 双重的邂逅， 坊间独有发生。 双重的 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奖品多奖意，正上爆台双星子，三鬼家特体开数正契体。 双喜楼靓就靓啦，之后点样处理呢？点样掉呢？好明显我冇关心过噶，因为过咗海日神仙啊嘛。 请你问我与我说是尽数，想要对你发泄所有烦恼。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平淡原来永远都记住 now。We in the soul。不要想太多 Let's get it on 就让我们来抛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Throw away 全都 throw away Yes, 三文做自己打发晒所有的怒气抒发吧清理吧清理吧啲废话最写得清楚的转机 I don't care 反正无帮助绝对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到眼期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 无聊麻烦人生的事作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I gave. 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全都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事 throw away.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电。冇嘢要去你，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即使睇通都 gotta twist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减低。深深地个叹息，可抵担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s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全都 throw away gonn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静音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作乐要在沉溺中升级米太悲通通 throw away win win throw away 最后我只是跟那个朋友讲了一句下年送礼物呢低调啲唔好太大件。 一刻浮含我看见亮眼，将你满布当世间，是真亦奇幻。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鼓膜一介速度。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喧嚣中的虚无。夜幕下低调踱步，夜市下街独唱 show， 人潮万重记号，记号缤纷到目光无。真几多讲得作状，发觉当眼角对高帽当派糖，大师在远探导航，桌下却有太多备忘，名人和跑车吸引到目光，凡人望通宵得不到渴望，名牌来包装只求全场扫荡，完全名和声已淡忘，在阴影之间望着灯光之间，心思一刻浮华幻象中渐散，活在这幻俗世间，是真亦奇幻。 趁出现夜视镜，所以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就是，有时凡事唔好睇表面，觉得棵圣诞树闪灵灵好靓咁送俾人就好喂，有时都要谂真啲，睇下个内涵，对方用唔用得着呢？可能你会得出嘅结果系同你幻想嘅画面好唔同噶。之前听过有粤女新梦恋爱禁止，

House 嘅 Better Friends。 KN 九八九六 Midnight Serenade， 有一种忘却任何嘅烦恼。就喺呢一个晚上，冇任何计划进程咁样出走，去到边行到边。 I know we gotta lose it all, build it up, yeah. 一路黄酸。今日叫 Race of Faith。有一种头晕吊转 upside down 的感觉。好似反映緊就係呢個世界調轉咗啦，咁你又點呢？喺呢一個倒轉嘅世界當中，同你最重要嘅人一齊喺條街道上面行，其實唔出聲一樣都可以好 close。 最愛聽百年潮退，卻聽到娛樂是非 A 跟 B 鬥嘴，喧話車廂中幾句極雜亂話語短信，全部合奏讓我揮。不退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和悲的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失去耐性。派对里过分迷醉，你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坏制度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 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话逼得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总有太多自信已将心声替换，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三伏屁太掩门。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六点嘅新闻自然听，我有潘昭彤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ay Nothing。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应轩报道新闻。三名港人寻日在广东韶关遇到交通意外，一死两伤。据了解，事发地点在乐昌市，乐昌市当地部门确认伤者正在市内的第二人民医院就医。特区政府驻粤办表示，三个人都是乘客，意外发生的时候乘坐一部内地车牌私家车，驻粤办已经派人赶赴当地，为遇事港人同家属提供协助。今日是圣诞节长假期最后一日，当局预计今日是入境高峰期，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 live for。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啦，咁啊嚟到呢一个非常之紧张同埋刺激同埋好玩嘅时候啦， 系啦，好啊，跟住落嚟时间非常之开心啊， 系啦，咁啊，因为咧我哋奔波 back to back 咧，我同波成会每人轮流啊选择一首咧非常之正嘅作品， 都应该系2023年 最 后 一炮啊， 系啊，最后一炮啊，最后一剂， 咁啊唔知呢一炮啊小明啦，佢就开唔开心咧？ 会系 点 咧？系啦，呢一个最后一炮会系点咧？ 咁啊，呢、這个时候咧，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嚟呢个 奔波 back to back。 又嚟到一年嘅圣诞节啦。对于小明嚟讲，今年嘅圣诞同往年冇乜唔同。反正佢都系留咗喺屋企，自己一个人食杯面，自己一个睇电视。自己一个打机，点解到而家都系冇人约我出街嘅呢？ 谁又骑着那绿车飞过？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信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由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霎。明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 场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日落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Oh,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日落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换到欢呼声不过一生。 听过陈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小明终于发现为什么没人找他了，因为他拿起个手机看到原来个电话没有电，或者一路之间都没有响。但最恐怖的就是当他再打开个电话的时候，发现是没有任何未接来电，又或者没有任何 miss message。 请你不要回电，忧郁需要沉淀，太多管不了的事情，如骤雨捉摸不定，如欲散步了天不答应。我想打俾你听一听你的声线，我想打俾你听一听笑得多自然，你也不必接，只想讲很久不见。来电显示 Rachel 刘允晴未接来电，小明拿起他的电话簿找下到底有没有哪些人可以打给他的。他发现其实他电话簿不是太多人的，数来数去都是十个八个。